唔好意思啊，打錯字啊，應該係個題目咧叫從呢一個馬拉基書到呢一個嘅馬太福音。咁咧聖經有兩個時段好特別㗎，一段時段咧係呢一個嘅創世記同埋呢個嘅創世記。如果你剪到創世記最咁樣個版，然之後再剪去創世記咧一版，或者中間隔一版。雖然只就聖經隔一版，但係其實中間係我有成呢個，中間咧係隔咗四百年時間嘅。OK， 四百年時間。同樣喺馬利基書係舊書有一卷書，呢卷書如果我哋剪到馬利基書嘅時候咧，再剪一版咧，就到呢個馬太福音，中間隔一版，但期間係隔咗咧有四百年嘅時間。呢、這個題目從馬利基書到呢一個馬利福音，如果就咁睇題目嘅話咧，好容易就即係呢個題目應該係講呢個四百年之間嘅故事啊。咁我都即係好多時都提到咧，就係、是、馬兩之間四百年咧，雖然自己冇記錯到發生咩事情，但其實中間發生好多嘅事件，而都對新約嘅世界咧形成好大嘅影響。所以信徒應該對嗰四百年咧有啲認識，因為當中經歷咗波斯，經歷咗呢一個嘅希臘，又經歷咗羅馬，呢、這個整個時段就塑造咗新約嘅世界。不過今日就唔係講兩個之間嗰四百年，咁所講就係將兩卷書作一個嘅對比，因為咧中間隔咗四百年，馬拉基書同埋馬太福音呢兩卷隔住一張紙嘅兩卷書啊，有好強烈嘅對比。咁講馬拉基書，大家可能知道咧，我啱啱就教緊喺主學教緊呢一個馬拉基書。咁、啊、咧就通常我教嗰一卷書嘅時候，個腦就成日諗緊嗰卷書，咁所以咧講到時都講下嚇。咁、啊、你又你話乜嘢講之後又講呢樣嘢，講崇拜講呢樣嘢。咁一方面我係諗緊嗰樣嘢，另一方面咧都唔係個個人都翻即係主學，咁亦都係有少少可惜。咁因為信徒翻主學係對認識聖經好重要啊。咁但可能有啲真係翻唔到，咁所以間唔中喺主學崇拜裏面咧都講少少主學嘅內容，咁你大家知少少都係好事。我希望構思喺明年咧，希望會唔會喺即係對於啲翻唔到主學嘅弟兄姊妹咧，會唔會安排譬如話星期三晚一啲嘅一啲嘅課程，咁你就從思想緊，希望咧即係對翻唔到主學嘅弟兄姊妹都可以考慮咧，譬如誒 weekday 晚一啲嘅研習聖經嘅機會。好，講馬拉基書。咁我係教兩個月㗎，咁就真係如果你睇下馬拉基書嘅話咧，係講到神質疑百姓點解對神嘅咁不敬、咁冇敬畏，喺呢個書講到即係都冇呢個嘅唔愛上帝。咁百姓話：我冇愛，我冇唔愛你啊！嚇，然之後神就話喺啲奉獻嘅事情上冇用心。你應該獻祭獻最好嘅，聖經裏面講到咧，獻祭應該獻最好嘅嚇。喺逾節嘅羊羔嘅事情上咧，係獻羊羔。羊羔嘅意思即係初即係 baby 嘅羊，係即係嫩啲嘅，好食啲嘅，好即係上好啲嘅。正如我哋中國人都係啦嚇。啊今哇，琴晚去飲啊，第一名乜嘢？老豬咯。哇！嚇死你，老豬係嘛？嫩豬、乳豬係最好嘅，羊羔係最好嘅嚇。而且你記得逾節故事裏邊咧，係要留十四日，然後先至去到個逾節。即係話咧，喺家裏邊咧已經觀察咗一段嘅時間，知道呢一隻嘅羊咧係冇問題、冇內傷，係唔會夜晚咧咳嗽嘅，係好嘅，然後即係嚟到獻上。同樣喺農作裏邊咧，獻上最好嘅，所以咧將初所果子嚟到獻俾上帝。同樣，如果知道咧喺舊裏面有條例咧，就長子獻祭啦嚇。當然唔係將殺錯啦，但意思就即係用奉獻嚟做代表，將長子獻上。長子代表咩？最好嘅頭生嘅，即係最精華嘅，最好嘅啊！因為父母最重視嗰個咧嚟到獻上，即係神呢樣獻上最好嘅。但係人咧應該獻上最好嘅俾神，但係咪咧？唔係。馬拉基書邊講到咧，佢哋將強取嘅、殘疾嘅。嚟到去獻上嚇，只有神係唔悦納嘅嚇。嗱、你留意喎，如果百姓冇嘅話咧，唔係我嘅全部都係強取嘅羊嚟嘅，冇好嘢喎嚇。咁唔緊要，你都冇，於是你獻最好嘅都係強取嘅，神唔介意。 係咧，留意馬拉基書裏邊講到，你群羊中有好嘅嘢，但係冇將最好嘅嚟到去獻上。要馬拉基書講咩嘢？講奉獻嘅，講奉獻。百姓孤寒，唔肯獻上最好嘅，輪息，然之後揾好多藉口，嗰藉口譬如話：你都唔好將我侍奉啫，你有啲嘢做啲都唔好公平啫，啊，有啲嘅公理你都唔好彰顯啫。上帝你唔係我好值得我獻上最好嘅上帝。就獻上最好嘢俾個上帝，所以咪獻上最麻麻地嘅嘢咯，即係諗好多藉口。但係將背後係咪真係嗰啲原因未必，最終嘅原因仍然都係吝惜，唔想將最好嘅嚟到去獻上。特別我知道馬拉基書係回歸之後嘅故事，當時百姓被掳之後回歸故土，啊，仍然屬於波斯統治。但係咧，係仍然都算有翻相當嘅自由啊！雖然係波斯做即係統治，當時回歸國土，百廢待興啊！結果又要起聖殿，又要起即係自己嘅重建家園。喺建聖殿同埋建家園嘅同時，你顧邊樣好咧？嗰時百姓唔可以顧到咧，顧自己先至顧神家。即係有時唔係真係覺得神唔值得我哋去獻上，而係百姓覺得我計更緊要去做，所以上帝啊、正殿啊，暫時撇埋一邊。故此，差唔多同期嘅哈哥書就講到哈哥神對哈哥對百姓嘅責備，就係聖殿荒涼，起一下你哋冇起到，你顧起咩？顧起自己有天花板嘅房屋。當天花板完之後咧，建造唔係冇房屋，而係建好嘅房屋，要靚嘅房屋，有好天花板，唔係冇天花，係有好靚嘅天花板嘅房屋。先顧自己，後顧神家，唔係後顧，根本荒廢曬。於是神就透過馬拉基對百姓嗰個責備，就係你哋冇獻上當獻上，你哋孤寒，你只為自己，唔為神。整個聖經裏面，只要有一道聖經提到神叫百姓你試下我，你試下我。大家可能熟悉故事，馬拉基書第三章裏面講到神話，你試下我，向我獻上十分之一，然之後試下我會唔會打開天上嘅窗户，傾覆與你們，甚至無處可藏。呢個係聖經裏面唯一一次神話你試下我，你試下我。馬拉基書係講到人唔肯將最好嘅向神獻上。馬拉基書所講嘅人為咗自己緣故有所嘅保留，馬拉基書係講一個錯誤、孤寒、唔完整嘅奉獻。呢個又會唔會係我哋今日信徒嘅寫照咧？我哋將最好嘅留俾自己。詩歌又話講到將最好嘅獻與主，但係咧，我哋為自己。我哋神係馬拉基書百姓，即係有啲嘢係保留，唔捨得，唔肯委身，唔肯奮身，唔肯作呢一個即係理所當然嘅奉獻或者犧牲，太為自己著想，而唔為神家嚟到著想。跟住我跳去另一版，如果由馬拉基跳去一版另一版就係馬太福音。當然我今日唔係講馬太福音，聖經講馬聖經即係聖經嘅故事。喺馬如果見到馬太福音開始呢一個同馬太基書搞一版嘅馬太福音，我哋發覺兩個好大嘅對比啊，好大對比啊！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節開始講耶穌基督誕生嘅故事，呢個大家路途式耳熟能詳嘅故事啊，就係天使向瑪利亞即係講到佢將會誕生呢一個嘅即係從女誕生，未懷即係未過門未同房，但係會聖靈感孕而生啊！而當時約瑟知道呢件嘅事情。然之後咧就想休咗呢一個嘅約瑟，然之後咧即係天使就叫約瑟照只管娶過你嘅妻子瑪利亞來，因為佢都懷嘅人係從聖靈而嚟嘅，喺馬太福音一章第二十節，佢將生兒子，你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百姓從罪裏邊救出嚟。呢個故事 平鋪直敍講當年發生咩事情。不過冇完全冇講到瑪利亞，冇講到約瑟嗰個真正嘅心境。如果你按常理就睇瑪利亞，呢當然更詳細記載喺路加福音啦。但係呢度馬福音都有啲嘅，即係用嚟去思想到。我係一個童女，未過門。天使當然好喜訊嚟嘅，當時百姓期待緊尼賽亞誕生，女主當中如果能夠哇懷孕生，尼賽亞係幾大福氣，個個都想咁嘅。不過你有冇未過門就懷孕就另一回嘅事情，你想象下，未懷孕咩未過門，仲未有丈夫就已經懷孕啦。在當時他說保守我懷孕，你的後果是什麼？後果不是哇好感謝主啊，你知道我誕生離場啊，而是你做了什麼？你做了什麼不軌的事情啊？所以兩年三年前跑到我們跑到即是聖誕的故事，那個也比較真實啊，就是人要找石頭打死這個的瑪利亞，因為他做的是很即是違反 道德、啊，即係道德不容的事情。哇！你可以話聖靈感人，邊個信啊？邊個會信你啊？所以當瑪利亞唱出尊主做我心尊主為大時，佢接受呢個嘅使命，就係佢要誕下同即係以童貞女子身而誕下耶穌基督嘅時間，瑪利亞付上好大好大嘅代價，佢好抵諗去啃咗呢一個嘅使命嚇你我。冒生命的危險來到去誕生離場，但是瑪利亞接受這個使命誕下耶穌基督，當中不知道有沒有想過是要很大的犧牲。犧牲只是名節告訴人會話，怎麼可能會犧牲生命被人打死後之後打死？瑪利亞在神面前願意你去承擔，瑪利亞願意去面對，不容易，不容易。如果將瑪利亞肯係捨去嘅，同當時瑪利亞書裏面所講一樣都保留嘅，要保留為己著想，唔好為神家著想，好大對比嘅。瑪利亞宣告嘅呢個神嘅使命，神要差遣，我願意，我願意。先諗神國，先諗神國嘅點樣説救恩計劃。先想自己，這個自己可以是被人用石頭打死。那同樣約瑟呢，你就知道呢，就是約瑟開始的時候就憂慮，那當憂慮哇，你個門就已經大肚，你還做什麼來啊？瑪利亞怎麼說，都未必約瑟會信。好了，天使跟他說，他有壞的人不關他事，是聖靈感人的。好啦，有上帝嘅印證啦，知道唔係佢做咩不軌行為，所以懷孕啦。但係天使唔向所有人顯現噶嘛，向約瑟顯現噶嘛。即係話，就算約瑟講出嚟，佢知道真相，佢講出嚟都未必有人信。你可以想象下，約瑟就要同人講，你企其他啲人。你想象一些人對他的態度，你想象一下約瑟要即拖著個大肚的瑪利亞，即在人前的時間所面對那種難堪，約瑟同樣有一個願意的心，願意當我知道真相的時間，雖然會面對尷尬，雖然會面對人的嘲笑，在背後說很多很多很難聽的說話，但約瑟願意，因為他放在面前第一位的是既然這個神的心意，就成就神的心意，而不是自己那種榮辱在自己 的得失。這個跟瑪利亞書同樣是很大的對比。這故事發生在我們第二章的故事，大家很熟悉的三博士來朝見聖經的故事。這個故事呢，我們看太多的聖誕卡啊、圖片啊，就很很漂亮的三隻駱駝在沙漠那裡，對不對？多浪漫，多浪漫。 易，幻想容易，真實的沙漠士啊，識識經其實冇講幾多博士㗎，即係話三，但冇講三，因為冇講三嘅。通常啲人話佢獻咗三樣嘢，黃金、魚香、梅藥，所以估佢三博士，幾多博士咧？唔知幾多個。佢哋由耶穌出世，天使即係神向我哋講話，喺東方見到星，而家星就叫君王嘅誕生，即係佢哋起行啦。由嬰孩出生起行，跟住去到呢個百里行嘅時間，佢哋已經唔再嬰孩，講緊咩？佢係向小孩子嚟到獻上呢一個嘅禮物。嗰時佢哋已經唔係住喺馬槽，而係住喺房子。咁即係話佢哋行咗好遠好遠路。佢哋去點去嘅？佢哋唔係坐 cruise 去嘅，亦都唔係坐飛機，唔係坐火車，係駱駝。經過咩啊？沙漠。沙漠係咩地方嚟㗎？沙漠係人行唔到嘅。沙漠係要靠荒沙漠之舟嘅駱駝先去。哇！有騎駱駝好好啊。沙漠點㗎？日頭你知道唔知啊？我都未去過，不過都知道沙漠日頭熱到飛起，夜晚咧凍到飛起，係咪一晚兩晚啊？佢由嬰孩行到呢、這、一個即係小孩子唔知幾大啊？啊，唔知幾大，可能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不過係一段好艱難嘅旅程。其實好唔好玩啊？我就唔知啦。可能佢哋即係商人嚟嘅啊，即係行慣嘅，但都辛苦嘅。你試下，當第三步時喺度願意由東嚟到西，係一個好長嘅時間，獻上三件禮物。嗰三都係貴重嘅禮物，黃金、羊、梅藥啊，都係貴重。咁你唔好講價錢，唔好講重量，可能未必好好多，未必好重。但整個故事睇埋到嘅三博士無條件嘅嚟到去獻上，孤唔孤寒啊？唔孤寒，全然嘅，即係當願意去朝見上聖經嘅時間，就願意獻上最好，亦都擺上自己嘅時間、金錢、精神、體力。三博士、幾博士嘅故事，同馬拉基書，如果對睇完馬拉基書，再翻喺帕魯馬方嘅時間，有個好大嘅唔同，啱啱啱，都好大嘅強烈嘅對峙。呢個唔捨得，呢個捨得，呢個唔肯，呢個肯，呢個怕艱難，怕付出，呢個唔怕付出，唔怕艱難，一字之隔，但係好強烈嘅對照。仲有一個故事就唔喺呢一個嘅。就不在這裡了，在我們稍微見到晚上，盧家福音有一個很小的人物，都跟大家思想一下。在盧家福音第二章，當時有牧羊人來到去，天使向牧人報信，在盧家福音第二章，然而天使唱歌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愛的人。然後幾個牧羊人，跟著約瑟和瑪利亞就按照摩西律法第二節就去聖殿啊，然之後咧就獻上，因為家窮貧啦，唔能夠獻上牛羊，只能夠獻上雀斑鳩雀仔。留意第廿五節嗰度一個西面嘅人，呢個西面嘅人咧又話到咧，係一個既公義又敬虔嘅人，素常盼望以色列安慰者來到。然後他現在第26節說，他得到聖靈的啟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於是原來神給他的啟示就是，你未死之前你要見到基督，而且你要向他獻上你的祝福。哇，那就 OK 了，更好啊，更好了，是不是？就是未見到我不會死住啊，是祝福以為是好的，不要差事啊。你留意第25節的話，一節就是29節的話，當他真的見到約瑟瑪利亞，然後抱個嬰孩的時候，他為這個嬰孩耶穌獻上他的祝福。然後他那個笑話就是，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怎樣啊？釋放 牧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就照亮外邦人的光。即是什么？什么释放啊？英文是 release 了。我们可以想象西面应该很老很老应该很老，但是即你是老不要紧，他未必有一老都不要紧，但是一人老但他未必有那个健康，即他在一个不容易的情况 的等候，但他讲到了他公义他虔诚，所以虽然他可能很想即年纪上身上他都想与主同在离开世界，但他有个使命，你知不知道要见到基督他才可以离世，于是他要承担一个肉身上年纪上那个职务，最后当他见到时他说，主啊，我已经成就了，我成就你我成就的事给我去吧。即係其實嘅西面冇講到佢嘅真正嘅情況，但喺《行經》黃卡裏邊，西面係一個願意為主嘅緣故而肯承擔，如果承擔嘅係唔容易嘅事情。呢個係聖誕，即係呢啲人物都讓我諗起，即係同馬拉基書係好強烈嘅對照。當然，我最後聖誕節最強烈嘅。嘅付出嘅唔係肉身，最大粒嘅唔係肉身，最大粒嘅唔係瑪利亞，唔係三博士，亦都唔係西面。最底粒最肯付出嘅，當然就係馬槽當中嘅嬰孩主耶穌基督。佢係上帝為人嘅緣故，道成肉身，降生塵世，又。三博士是由東遠來到西，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由天來到地，由絕對的榮華去到極極低的馬槽，極的貧窮，極百里行貧窮的牧羊之家，那個強烈的對比是不能夠用言語來到去形容，但是瑪利亞行若失肯，三博士肯，西面肯，耶稣肯，好大的承担。当然马槽是有承担，马利行，如果你今天有马利行的时候，如果你即是如果换转是温哥华的话，由马利行揸出去耶路撒冷大概15分钟的路程，好近的，他已经去到望到了。巴利行是耶稣出生的地方，在不远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将来是他30年之后钉身十架全然为人的付出牺牲十架的地方，从马槽到十架都是表中住人神对人愿意 作的牺牲。圣诞节原来讲一个牺牲的故事，圣诞节讲付出的故事，圣诞节讲私予的故事，圣诞节是讲抵能为人抵能的故事，圣诞节讲将人将神将别人摆先，然之后自己摆后的故事。但今日圣诞节被歪曲，圣诞节最紧要睇下啲好多人都信徒错落，都以将圣诞节摆系收礼物啊，包礼物去边度买嘢，边度食嘢啊嘅故事，系接受嘅故事。而不是私語的故事，聖誕節真正的意義被歪曲。有一位牧師叫做麥希珍牧師，係即係都我都認識佢嘅，一個喺香港，以前喺加拿大牧會啊，喺多倫多牧會就老咗就翻咗去呢一個嘅香港啊。咁咧就一盲咗，但盲咗仍然可以講到好犀利啦。咁咧收到一個 email 咧，佢發俾你嘅教會啊。咁我唔知係咪真係佢發出嘅啦，但係幾有意思，同大家去分享下。佢講到聖誕節應該做啲咩嘢啊？咁大家知唔知啊？ 呢，如果我同我相信呢份係佢，佢係嚟自佢，因為有佢啲嘅，有佢嘅一啲嘅講嘢嘅特徵。你靜落嚟讀一讀我呢份聖誕需要做嘅嘢。咁盲咗又老咗，所以樣都慢啲，所以咧就叫都叫人讀就慢慢讀。聖誕節不妨陪伴一個寂寞嘅老人，佢本身就係個寂寞嘅老人。我翻講我探我嘅牧師，我最中意唔係探佢，不過佢係一齊住，我探埋佢。呢個盲嘅牧師啊，有人探佢，即係我同我自己牧師就熟，當時好多啦，同阿麥牧師就冇咁熟啊，不過都認識嘅。咁同佢傾嘅就好開心啊，一個寂寞老人家醫院有人陪伴佢開心。聖誕節陪伴一個寂寞老人，聖誕節擁抱幾個傷心嘅人啦。喺你周圍有冇啲傷心嘅人啊？唔係淨係有人過身先可傷心嘅喎。有親人過身係傷心，或者有其他都係傷心嘅人，試下擁抱佢哋，原諒呢啲曾經得罪過你嘅人啦。耶穌離世上誕生塵世，係因為唔係淨係犧牲，而係要原諒。如果佢唔原諒世人嘅話，世人犯罪根本唔值得人神。耶穌誕生唔值得耶穌基督犧牲三十架，犧牲之前先要原諒，先要 forgive。耶穌基督願意寬恕，耶穌基督願意拯救。聖誕是犧牲的故事，聖誕亦都是一個寬恕的故事。原諒曾經得罪你的人啦，有時原諒得罪你的人，仲難過擁抱幾個傷心的人嘅，弟兄姊妹。送禮俾啲貧窮的人啦，贈衣服俾有需要的人啦。探望嗰啲冇乜人探嘅病人啦，最後佢話祝你一個特別有意義嘅聖誕。你試下其中幾樣你做嘅時候，今個聖誕你可以好唔相同。類似嘅呢個唔係牧師真嚟嘅，另一個嘅 Christmas gift 嘅意思嘅。Christmas gift 裏邊咧，呢個好常有噶啦，可能你都有嘅。第一 buy presents 即係買份禮物啦，wrap my presents 係包禮物啦 ，send postcard 寄聖誕卡啦，哇！你最緊要啦 ，buy food 啦，梗係可以儲嗰啲嘅買食物啦 ，get new clothes 即係買新衫啦，去睇 see the Christmas lights 啦，洗聖誕燈啦，呢個我常有嘅聖誕嘅 list， 不過。不如如果有呢個 list 嘅時間，不如試下今年轉少少嘅情況啦。Be a present， 唔係淨係買禮物，你成為一份嘅禮物去俾人，譬如去探下人啦，對人比較關心啦。你唔係 buy 一個禮物，你就係嗰份嘅禮物。你唔係 wrap 我嘅禮物，而係 wrap me 啊！Wrap the ones I love with a hug， 用你嘅擁抱去擁抱嗰啲人，唔係包禮物，而係包住人啦。擁抱一個你所愛嘅人，唔係 send postcard， 而係送上平安一個祝願俾人哋。唔係 buy food， 而係 get away food to the poor， 去俾窮人有食物。不是買新衣服，而是送給你 donate 一些錢，捐獻一些衣服給有需要的人。不是去看聖誕燈，當然你去看聖誕燈，但是看聖誕燈對不起，好 Be the Christmas night， 成為那盞聖誕燈。我真的我不是，我始終不是掛聖誕燈在身上面啦。聖誕燈代表見證光芒，聖誕的光芒，付出獻上，有人透過我哋見到一個犧牲付出的主耶穌基督，睇聖誕燈，成為聖誕燈， 作光作鹽見證我哋嘅主。上次講到咧，有一張筛係出唔到嚟嘅，咁今次就唔好憤氣，所以出翻出嚟。啊，呢個係丘吉爾講個説話，就係、是、We make a living by what we get, but we make a life by what we give。呢個係已故嘅英國首相丘吉爾所講過 ，Winston Churchill 講過嘅，即係話。我哋賺錢，我哋可以得生活過生活，但當我肯付出嘅時間，我就過享受一個有意義嘅生命。而今個聖誕節，我哋嘗試去過一個真正有意義嘅聖誕節，同心禱告。親愛主，當世人歪曲咗聖誕嘅意義嘅時候，让我们信徒更加去珍惜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纪念圣诞。圣诞的马槽路上的博士应是旁边的玛利亚约瑟，他们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我们从我们这班人身上学习到什么？神啊，當我們今天會吝惜自己對神國、對教會、對弟兄姊妹那個獻付出的時候，我們斤斤計較的時候，我們將自己擺在一切之上，擺在家庭在一切之上的時間，我們要讓聖靈提醒我們，也都讓瑪利基書到最後那本書的說話，你的說話，你試下我，為我作奉獻。你肯的時候，我會打開天上的窗戶，傾覆與你們，甚至無處可藏。神啊，讓你的說話回響我們心中，提醒我們，當我們願意為你獻上最好的時間，你會傾覆與我們。未必用金錢來衡量，但是你所賜的會多乎我們所想的。在聖誕節裏面教導我們什麼叫犧牲，教導我們什麼叫付出，教導我們何為真真正正的聖誕節。同心禱告奉耶穌的名字祈求， Amen。